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还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Hello， 大家好。 香港製造，不過頭先我等咗勁耐啊， 我以為我開始緊啊，其實 大家以為我哋嘅節目已經做完咗。 其實係啊，好唔該。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大家好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思晴啊， 姐姐， 做八神啦，八神，八神喺度，出翻嚟先。 八神就肥咗好多啊，就係新年咧。 佢咧。系咯，上次食咗咁多新年食物之后咧，胀晒啊！ 系咯，胀咗咁样， 冇腰，冇咗， 食到滞咗啊！ 而家咪一个直线咁样咯， 系啊， 好，系咯。咁啊，上次啦就讲完新年嘅节庆食物啦，咁今集嚟到呢个时间，我哋又讲咩题目啊？ 新年就嚟到，通常咧都会有一啲地方咧都會比較大型舉辦啲慶祝活動，都會大型啲嘅。 啊，咁啊係，即係你咁講咧，其實因為而家其實新年嗰個氣氛咧喺香港越嚟越淡啦。坦白講，就係見到啲人去買嘢咁樣。咁但係有一啲村咧，就即係都會有好多，即係佢哋會多啲即係濃厚啲嘅新年氣氛啊。例如唔係佢哋會有啲特別嘅習俗啊，特別嘅儀式啊，特別嘅嘢要做啊咁樣咯。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圍村，咁但係咧我哋講嘅咧就唔係新界區嘅圍村喎。 我哋讲嘅系唔系新嘅，系港岛区嘅围村 ，no， 兰桂村 ，no， 系我哋讲嘅九龙嘅围村， 咦咦， 系衙前围村，好难发音， 好难发音啊！ 衙门个衙， 衙 前围村，跟我讲一次， 衙 前围村，系啦，咁衙前围村究竟喺边度去咧？思晴， 衙前围村咧，其实喺新蒲岗嘅东头村东光道嗰度。 其实系咪近九龙城咧？ 近九龙城噶，其实都系近九龙城 ，exactly 系九龙城啊嘛， 直情系添， 系咯。 最近當然是新蒲岗，因为它对住即系对住就系新蒲岗嚟噶啦嘛，一队出嚟 咁其實我哋講今一集講呢個圍村咧，其實都有啲意思嘅。咁大家跟住睇落去，我就知道我哋點解今日會特別揀咗呢個衙前圍村去講嘅。咁我哋講翻少少基本嘅歷史先啦。咁頭先思晴都講到話喺東頭村嗰頭， 係啦，冇錯啦， 黃大仙東頭村嘅。咁嗰度咧就係寮屋區啦。咁雖然咧嗰度附近有好多高樓大廈，咁但係其實咧佢前邊咧就有。有一个衙前围，咁咧佢原名叫做庆有余围嘅，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喺1352年之前咧，咁呢个村咧就未正式叫做衙前村嘅，其实就咁佢嗰阵咧就叫做庆有余村。我成日讲觉得系庆有围啊，唔知庆 有余围啊，佢叫 庆有余围啊， 系庆 有余围系啦 ，exactly 就系呢个名。因为咁之后啦，因为有三个大姓啦，就系陈、吴、李呢三个大姓咧，咁 哦，大姓好劲嘅。 咁咧，原来你就系嗰个揸 fit 人嚟噶咯，唔好话俾人听啊。 Yes， 不过就你都冇啦。 你繼續講啦。 咁咧，呢三個大姓嘅人咧，咁佢哋就即系開始去建立呢條村啦。其實 佢哋係即係本身係一啲村民嚟嘅。 哦，唔係啊，如果睇翻資料嚟講咧，佢哋三個姓氏咧，其實係官嚟嘅。 哦，是官嚟嘅， 系啊，做官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呢条村咧，其实同平即系蓬新界嗰啲围村咧都有唔同嘅，即系最当然最有特色嘅就系佢会好特别地会出面有个围墙咁样啦， 系， 咁另外咧围墙出面咧仲有条护城河嘅。 哇！呢啲好好即係中國歷史嘅時代有嘅，即係讀中史嗰陣時 候。即係你係咯，仲有一條吊橋咧，係喺嗰個城牆度。俾你過嗰條護城河 哦，咁跟住即係過條河咧，又要撐船仔咁樣過對面，跟住就有個阿嬸喺度唱山歌嗰啲。 唔係啊，嗰度係新界嚟㗎啦。 哦，係咪？唔好意思。 咁咧，但係點解佢會咁起咧？係因為咧，原來咧以前咧嗰個新蒲江咧，因為係填海翻嚟嘅新蒲江係，咁以前係個海嚟，咁有海盜喎嗰陣。係。我係咪講嗰啲好似好唔關我事嘅嘢？海盜講緊。 你講山蒲仔。我突然间谂起咧，嗰、那个 魔道王 系啊，魔道王嗰套电视嗰套戏。 咁咧，有海盗啦，咁佢哋咧，所以咧就要专登起呢啲咁嘅护城河，同埋起呢啲咁嘅围栏咧，就去防守咁样嘅。 系，同埋佢系我所知咧，佢系九龙半岛历史最悠久嘅村落嚟嘅。 咁或者其实九龙半岛系嚟讲，应该而家剩翻系呢一条村嘅啫。 系，同但系。即係你唔會諗到會有圍村喺港島，即係你成日聽人哋講圍村一定係喺 新界 區啊咁樣嗰啲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點解我哋今日揀呢個題目啦？係因為佢本身就即係好特別啦。咁當然，如果大家都已經知道牙前圍村，其實而家之前已經講緊話會俾人即係收翻嚟重建啊咁樣，咁都發生過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就係即係一啲村民同埋政府人員即係有啲衝突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見到其實呢個咧，因為咧佢喺元朝嘅時候咧已經有噶咯，即係已經有個雛形喺度。咁即係話呢個係活生生嘅一個。 有幾百年歷史， 文化遺產嚟嘅喎，呢個唔係活生，唔係文化遺產，因為唔係遺產，佢仲係生勾勾喺度， 因為佢仲係生勾勾嘅。 係啊，咁但係就嚟可能冇嘅啦，就嚟變咗個死城嘅啦喎。 係啊，但係同埋咧，其實佢咪叫做牙前圍嘅，咁其實佢個圍咧又同元朗嗰啲吉慶圍嗰個圍係唔同，嗰個圍係圍村，咁但係咧牙前圍講嗰個圍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村屋。個以嘅外牆相連而成， 即 係 個城牆啦。 係啦，即係佢用嗰啲村屋嚟圍起咗一個村落咁樣。 嗯，冇錯。咁咧咧1352年咧正式就叫做牙前村啦，咁樣。咁即係當然之後即係有個圍欄啦，咁大家叫埋叫牙前圍村啦，咁樣。咁但係咧中間咧又試過係咪試過係冇人住過喎，中間。 因為試過喺清朝初期嘅時候啦，咁因為咧村民因為清廷咧，即係唔係 我知，即係 叮當嗰啲 飛 點水嗰啲啊，係啦，即係清朝嘅嗰啲皇庭嗰啲係啦，嗰啲啊嘅叫千海令，有一個令叫千海令，係啦，咁咧佢就要啲人去移居翻，令到嗰啲人移居翻內陸咁樣。 哦，即係唔俾佢哋再住喺個海邊啦， 係啦，係啦， 翻去，咁所以就荒廢咗啦。 係啦，咁直到1724年啦，咁嗰個圍村先重修啦，加翻圍牆啦、炮樓啦、護河同埋頭先你講。讲个吊桥，即系呢啲都系到后期先加翻咁样嘅。 咁啊，系嗰阵，因为初前期咧，其实即系嗰阵都未必会有咁多海盗啊。因为嗰阵，如果你话元朝、清朝或者宋朝咧，其实讲真，简单啲嚟讲，嗰阵政局都比较稳定啦，因为都系一个皇帝啫嘛。 系啊。 咁但系去到后期就即系比较乱啲，因为多啲军阀咧，咁变咗佢哋需要做一啲防卫性嘅嘢啦。咁咧，佢亦都喺1894年咧就起咗一个即系都好有象征性嘅，系对于一啲围村嚟讲就起咗个祠堂啦。 系只天后庙。 唔係祠堂，祠堂咧， 哦，即係咪嗰啲即係仔先入得去嗰啲？ 係啦，冇錯。咁咧，其實咧入邊咧亦都放咗幾本族譜嘅。咁但係呢幾本族譜咧，原來又係得阿陳五李三， 陳五李 五，陳五係啦，陳李五三家嘅族譜嚟嘅啫，主要係咁樣。咁咧跟住去到1941年啦，咁住咗好耐啦，係咪？咁啊日本人咧就即係打到嚟香港啦。 原來咧當時咧，因為啟德就喺附近噶嘛，佢哋想擴建嘅機場咧，想過就係拆咗呢一個啊前圍村。就攞嚟起跑道咁樣嘅。 但係佢其實全盛時期，牙前圍村係撚埋其他有沙埔村啦、牙前朗村啦、隔坑村啦、石鼓龍村啦、打鼓嶺村啦、大磡村啦，聯成一線叫做牙前圍七約咁樣嘅。我哋可以睇下第二十張相。 哇！咁型嘅個名 字。係啊，好型。係，雖然唔知道有冇。 哇， 其實也看不到那些字。這個就是其實是現況，是即你會看到現在的情況。你看到左手邊其實就有個綠色的艇樣的，那個艇呢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 祠堂那些。是啦， 那個主要是霍聖吳那個嘛。 是啦，那跟著聖禮那些不知道在哪裡。系啦，咁中间咧就系有天后庙啦，右手边咧就系嗰个村嘅入口， 嗯哼， 系啦，咁如果你哋睇到咧，咁其实后边咧就系东头村嚟嘅， 系啦，咁啊入口嗰度咧。其實咧就頭先講過啦，即系咧佢哋嗰個牙前圍村咧，之前叫做慶有餘圍啊嘛，咁咧佢哋嗰個入口嗰度咧，依然保留住一個牌匾咧， 就係、是、慶有餘， 叫慶有餘 嘅，咁就係第四張相嘅， 係啦，咁咧你見到啦，慶有餘啦，咁佢哋有兩個對聯啦，咁呢個即係好中國式嘅一個入口啦，咁樣，咁原來呢個慶有餘咧都有段古嘅喎。 是 就是呢话说呢当时呢宋帝昺先生呢、就即走难呢他就走到去咪宋王台那里的。咁佢中间亦都呢是原来过嚟呢、這个牙前圍村那边住过的。咁、呢段时间呢咁有传呢呢、這个慶有餘呢就是宋帝昺亲提出嚟嘅。即是他提的这个字就。另外这个这句慶有餘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呢，原来有的，原来就是即善人家必有餘慶的解。 哦。 就是说如果即只要做善事的话就即会有一些好的运气会到，或者有福气可以留得低这样。 我亦可以翻翻嚟先。咁咧，頭先即係詩情都講話即係宋帝昺提嗰個字啊嘛。咁其實啲人就話喺歷史嗰度嘅記載咧，其實喺因為係嗰段時間，其實係宋帝昺去，即係我諗係唔係微服出巡。 哦，唔係走難嗰陣咋？ 佢冇講話走難嘅，咁但係就係話有啲人嗰啲村民嗰啲口述就係話當時。吳九鄉長講的 吳九鄉長 係啦，咁就宋帝昺南下九龍之後咧，就喺嗰度住過啦，咁提字啦，而吳陳李三個人咧，其實佢就係佢嘅隨從咯。 哦， 係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就歷史就冇記載嘅，咁到1982年咧再訪問嘅時候咧。都冇村民話即係牙前圍同宋帝昺嘅關係，所以呢其實可能係大家傳出嚟 相傳嘅， 係咯， 係因為我自己揾資料咧，即係揾到呢個其中一個出處啦。咁亦都有人話咧，其實係第一代嗰啲竹圍嗰啲人咧，即係寫出嚟係即係希望。他哋嗰個生活之後係可以即係積多啲善啊，同埋可以留多啲福氣咁樣嘅。 哦，原來係咁嘅。咁其實我哋睇到入邊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 嗯哼，不過講翻先，即係咧，如果你見到咧慶有餘啦，咁、其實佢有咁嘅願望啦，其實咧中間都係，因為咧。頭先講過，都講過日本仔咧，咪打過入嚟嘅。本來諗住遷拆咗呢條村嘅，成條都。咁、但係咧。竟然咧，即係佢哋要起機場啊嘛，俾啲軍機飛嚟飛去噶嘛，一定要噶嘛。但係佢哋又好嘢喎，佢哋可以經過交涉之後咧，竟然可以保留翻成條村喺度喎。 其實好勁咯，我覺得。 係啊，即係你諗下，即係人哋打到入嚟，我哋係俾人打緊噶嘛。 即係其實佢哋係好強悍，佢哋先可以保留翻條村。 係咯，但唔知嗰人係點樣可以霸到嘅咧？其實係咪我哋香港人可以學一學佢哋？可以起碼即係唔使玩佔領，定係有其他方式？ 但係即係其實係 我覺得是那些，因為那些人是說是那些村民很好口才，有沒有去說服到那些人說，即他們才會恨寶不失，但是圍牆就被人拆了這樣的。 哦，那圍牆被人拆都不出奇的， 炮台都搬走了這樣的。 哦，拿來用了是吧，應該 是。是的，即但那時候還有一些古老的樹就斬伐了這 樣。哦，那一即我覺得一定有少少嘢都保唔住，因為始終被人打緊啊！我個人 係啊，同埋後期就會有一啲外姓嘅人咧，咁樣就入咗去你村度住，咁所以咧先會陸續咁樣就走咧，啲人會走咁樣。 其實因為咧呢個岩潮圍村咧，其實佢當時咧最豐盛嗰陣咧都有二百幾户喺入邊嘅，即係你唔好睇佢好似好細咁樣啦，但係其實佢都住咗好多人。咁另外咧就係話咁而家就走剩十零户咁樣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其實當時佢興盛過，咁亦都去到即係叫做冇咁多人。但係咧而家咧其實啲外姓人咧都即係啲原本嗰啲姓氏嗰啲人咧喺啲大嘅節慶都會翻去幫佢即係一齊去慶祝啊咁都有嘅。雖然即係演半日出去可能發一達啦， 系咯，咪真系圍村啲人好似好有錢噶嘛？你又有田又有地咁樣。 係啊，以前就係睇揾翻資料咧，就係話成條村咧有一邊咧係大部分都係田地嚟嘅咁樣，咁另一邊咧就是海啦，咁一邊就是屋咁樣咯。 分分鐘啊，後面嗰個東頭村都係佢哋嘅。 可能即係我嚟耕田咯，或者係海去。 唔係即係本身係佢哋嘅田嚟嘅，跟住之後佢就賣咗俾政府，咁咪發咗達咯。 可能政府收咗地咧。 都是的，不是我想不到嘛。 Okay. 好，讲完即他那个发展的那个历史啦， 我们带大家进去看看鳌潜鳌潜围村， 好难读啊！其实呢个名字， 即系阿村仔咁样。 系啦，鳌潜围村嗰个景况系点样？ 系啦，咁我哋首先看看第一张，咁咧就系有佢门口咧就有个鄉長的信箱， 我這個是鄉長專用的，看來是 是啊，即是寫到明是 鄉長的。 OK， 鄉長專用的。 喂，其實呢這些呢咁郵差先生入到去咪都幾辛苦咯，去找返 是啊， 冇街名冇姓咁樣。 唔係咁咁可能其實佢哋本身係會寫咗喺一啲牆啊嗰啲嗰度。咁我哋都有一啲相呢係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我哋睇下第六張相。嘟嘟 六啊 六啊，是不是有是不是冇 ？OK， 唔紧要住， 睇住睇七先啦，都系冇。 好， 原来系而家有第六张相， 第六张相。 嗱、啊，你睇下佢嗰度侧边咧，喺嗰个铁呢、這个其实应该系重建。 哎，好笑啊！但系佢专登写呢一个位置，其实好笑、啊。 咁其实因为如果你唔写咧，你派信好难派噶嘛。 真系唔知喎、 啊。好難好難揾噶 喎，咁啊係啊，但係其實咧可以翻嚟我哋度啊，咁咧因為講開講翻佢嗰個成個建築個特色啦、其實原來咧佢係分三條直巷， 係 就六條橫巷嘅，咁佢每一間屋咧就 around 200多尺嘅啫，係咁變咗其實你唔好諗到入邊可以好豪華啦，但係當然即係以前嗰個咁耐，你諗下元朝起咁、所以。即係個質素係咁上下噶啦，我覺得就，同埋咧佢係分三種唔同嘅建築物料去建造嘅。 咦，可唔可以睇下嗰個鳥瞰圖咧？可能會睇到啊。我哋睇第三張相。 鳥瞰。 鳥瞰。係咁嘅。 哦。哇。 係咪有你所講嘅三行？ 係咪啊？一二三四五六，係咯，一二三四五六咯。 係喎。 不過哇，都好密啊，其實好密密麻麻喎。 係咯。 咁咧佢咧就有三種唔同嘅建築物料起嘅屋嘅，咁原來咧有啲有錢啲咧就會用石頭起咯，好似花崗岩嗰啲石頭起啦，即係咁咧。如果 咁咪會生青苔咯， 冇海水冇水喺側邊就唔會生。 落雨 咯，會乾噶嘛？ 哦，係跟住 咧，唔係喺海邊成日濕住。 I'm just asking。 OK， 咁咧另外咧就會有即係再次一啲咧，仲磚起啦，咁樣最似一。最次嗰啲最低檔嗰啲就係、是、最低檔嗰啲就係用泥起咁樣咯，咁就係即係佢哋有錢啲嘅咪可以住得實淨啲啲屋咧，三隻小豬， 我都係諗住三隻小豬，喂咁咪再 cheap 啲嘅咧就用稻草起啦， 一吹咪冧咯。咁咁當然我諗係嗰陣嗰啲即係大姓嗰幾個咧就一定係即係住嗰啲石屋咁樣噶啦。 嗯 咁另外咧就 大豬啊，大豬、二豬、三豬。 咁咧，另外咧，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喎，係你唔好寫個大豬、二豬。 唔係，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因為咁我哋睇下第七張相，第七張相。嗱，呢個咧就係咪你頭先講用石頭起嗰啲屋咧？就係、 是。冇錯啊！呢個就係用石頭起噶啦。 哦，係喎、哦。 不過你見到，因為咧，始終而家咧，因為好多湖都雕空咗啦，已經俾人即係遷拆咗，咁。變咗其實就日久失修嘅，你睇而家睇嗰啲相， 我以為我日久生情， 日久失修。 OK OK， 咁啊唔係，即係當然而家睇唔係咁靚，但係我諗佢繁盛嗰陣咧，係其實係一個幾熱鬧嘅一個地方嚟嘅，因為雖然見到密密麻麻， 同埋我覺得其實咧，啲村屋咧，即係佢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睇嗰個鳥瞰圖嘅時候，佢哋好。即係好好逼咁樣，咁、啊、但係其實佢哋關係應該幾好咁樣噶嘛。 係啊，因為咧佢哋啲門咧，一間屋咧又唔係就係得一道門嘅喎，唔知點解佢啲屋企係有兩道門嘅喎。咁話説咧， 前鋪後居佢啲 係啊，唔係前鋪後居啊，佢係嗰間屋唔知點解佢有兩道門啦。總之就咁如果即係我哋做資料嘅人咧，咁有個先生咧，即係入邊住客咧，就講話，其實當時咧，佢哋咧細個啲僆仔喺度玩捉伊恩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度穿嚟穿去，穿嚟穿去。咁佢哋又唔會鎖門，唔會即係嗰啲人哋生活咧就唔會閂門嘅。其實以前 因為佢哋全部都好熟嘅啦嘛，佢哋同性嘅。 係啊，其實而家你入到去南丫島都係咁上下，啲人唔閂門嘅。 不如你下次試下入南丫島，跟住你咁樣穿插過人哋啲屋企。 我會先去我朋友屋企度。再穿插其他人都可以。 好啊，喂，咁你可以拍翻條外景片翻。 咦，好喎、 啊。OK 喎、啊，呢、這個 就係拍穿插啩。 係啊。咁頭先除咗嗰個街景圖之外咧，咁其實仲有一啲好得意嘅石扣。 扣。 係啦、啊，第十二張相就係石扣嚟嘅。咁石扣係咩嚟嘅咧？ 其實咧，呢個石扣咧，佢就喺嗰個天后廟嘅隔離噶嘛。 係。 咁咧，其實呢個咧，相傳啦，就係喺乾隆年間咧起嘅。咁咧，其實我嚟做咩？就係我嚟中火藥噶。 係上面咧放咗個石獅子添嘅。原本 係有石獅子，跟住冇咗係嘛？ 係啊。另外一個咧説法咧就係石台原本係石扣，就裝啲火藥製炮彈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是。軍火嘅其中一個程序嘅地方嚟嘅，原來係。 係啦。 咁呢個咧，咁如果講到呢個石扣咧，其實可以講一講個天后廟啦，咁樣。 好。 因為咧，其實圍村人咧，佢哋都有一個好，即係總之都係唔係信，多數都係信天后啊，肯定靠海揾食嗰啲係信天后咧。 第十五張相，我哋睇下天后廟嗰個樣。 系啦，冇錯，因為好似咧大澳咧或者長洲嗰啲咧，咪近海嘅。 係， 我冇聽過佢哋拜觀音喎。 又係喎。 全部都係拜天后喎。 點解咧？ 因為咧，原來近海嗰揾食嗰啲人咧，都係拜呢個嘅。但係，咁、 哦、 可能之後我哋有機會可以講下點解啦。 我之前睇得係未填海之前，佢哋都係近海 嘅， 係喎， 成個海嚟噶嘛。 哦，咁呢一個咧就係廟門上面咧嗰個天后宮木額啦，即係我哋呢度影唔到嘅。咁就係1937年嘅時候重建，即係重建過咁樣樣啦。咁廟入邊咧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嘅喎，就係一個獅頭，係龍頭嚟嘅。第十六張相就係一個龍頭嚟嘅。叮，第十六張相。呢个是一个龙头，我开头以为是龙头集时候那些狗头集时候那些 friend， 因为刚才呢天后庙旁边呢就有个肃静和回避， 回避就好像一些堂， 是啦，就好像一些公堂那样 衙门那些嘛， 是啦，衙门那些。那这个呢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农历正月十九呢就是空日来的。咁呢村里面呢就会举行一些叫做天祭的仪式，咁制造一个草笼的船，就安在这个木龙头上面的。咁呢就逐家去祈福，咁就送走啲污糟嘢。 即係呢个呢其实都係拜神用具啦。 係啦係啦。 咁係啦，即係呢這些呢又是一些即係村围村入面 独有 嘅一啲宗教的習慣嚟嘅呢個， 我哋頭先看到除了呢個之外咧，佢仲有嗰啲

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算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还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香港制造。刚才呢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讲紧牙前围村啦。咁牙前围村呢其实有村民就梗係有学校啦，係咪先？咁呢我哋呢返到嚟呢我哋都係讲下呢个太平清讲咩太平清 讲学校太平清照学校。 係呀佢咁呢 又失控啦。 冇错，佢嗰个学校咧就叫智德公立学校嚟嘅。 咁同太平清照有咩关系 嘅？哎呀，我突然间捞乱咗就，你唔好嘈啦。系啦，咁呢个学校咧就系1962年兴建而成嘅。咁我哋睇下啲相先。 佢系小学嚟噶， 系啊，5号相，智德学校5号啊，5号。系啦，咁咧就系香港一所政府津贴嘅中文教学小学。哦，你睇下几多？ 我好靓， 画得好靓啊！ 不过而家好多学校都会搞呢啲壁画。 小朋友好似好唔开心，因为佢画个心咧黐咗胶布啊。 系，就所以咪补翻咯。咁有少少伤痕就。 因为箭猪好大只，你睇下。 只兔仔好细只，但系只箭猪系俾只兔仔追住嘅。 系啊，系啊，几劲。喂，專心啲啦！ 唔係啊，我睇緊咯。 跟住咧，其實佢就係喺牙前圍村入邊嘅最靠左嘅。大家可以睇翻頭先開頭嗰陣時嗰張相。咁但係咧之後咧就到即其實佢本身好大嘅，係一間係黃大仙區裏邊唯一一間按標準圖則而建嘅學校。 哦，即叫做係按標準圖則啊！ 系啊， 即系大校嚟喎， 占2000平方米。 哦，因为以前嗰啲学校就其实好多都系 就咁一间屋咁样，跟住就有个操场。 因为系就住嚟起噶嘛，嗰啲即系就住个地方、啊、或者就住某啲建筑物改建咁样噶嘛。 啊、我哋可以睇埋第8张相嘅，系啦、啊。咁呢个咧就系可能再旧少少嘅智德公立中公立小学嘅。咁其實咧，佢呢個學校咧就有頭先講話有2000平方米啦，咁樓高咧有4層，咁就有12間課室，仲有雨天操場啦、禮堂啦、美勞室啦、音樂室都有嘅。 哦，即係一般學校小學嘅設施，其實佢都已經有齊。 係啦，咁佢全盛時期其實佢上下晝班都開，咁就有24班同學仔咁、哦。 都幾多喎、 啊？係啊。 咁啊，即係唔止牙前圍村啲人係去讀噶咯，應該成個黃大仙區。都會入去讀噶咯喎， 係啊，因為佢每班人數有40幾人 啦，應該 40個噶嘛。咁到1996年啦，咁佢先改做全日制。咁點知後屘咧就因為收生不足，咁到2008年嘅9月咧先停辦嘅。 殺咗校啊！ 殺校啊！咁、哦、所以而家咧就其實呢一間學校就已經係擱置咗喺度。 哦，即系而家整个学咁样啦，叫做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除咗学校之外咧，其实即系关于一啲活动上面嘅嘢啦，即系佢哋都好特别啦。佢哋都仲有太平清照呢个习俗噶。 系。 咁咧，因为其实咧当时咧佢哋系1726年咧就第一次嘅太平清照啦。咁跟住佢哋每10年咧都会搞一次嘅，其实。 咦？咁即系佢哋系 regular 嘅，10年咯。 系啊，因为佢哋要即系都叫佢祈 keep 住佢祈福咁样嘅，咁所以就会10年就会搞一次太平清照。 可以翻翻嚟先。 系咁对住我学校讲太平清照添。 唔紧要啊，冇错。因为系串我啊，头先讲错嘢。 是 我剛才一開始是說太平清照 的智德學校，所以就擺了 記住了 OK 講完了 真的 嗎？是啊，其實呢，因為太平小字其實我們有 太平小字 聽到啊，除了岩潮圍村友之外，其實就在大坑或者即總之都是近海那些地方呢，都會有這些這習俗咯。 嗯，是哦，原來是這樣的。那我們講了這麼久，其實我們的重點呢就是想講話他清拆的事件啦，要清拆的事件。那我們呢其實都找到一些相片是啲村民呢就掛起了一些橫額呢就抗議這樣的。那我們可以看看第九張相。第九張相。是啊，你看他們寫著保衛公園的中一。咩中間唔知咩保留者屋村咁樣啦，咁跟住毀我家姐就殺啦嗰啲啦。 總之即係其實係咁嘅，因為咧，其實可以翻翻嚟先嚇。咁咧點解話會即係有呢個咁嘅重建項目呢，就是說2007年呢就市建局就啟動了這個圍村的重建項目，咁呢就同一間好長同埋好似好實淨嘅建築， 即係長長實實咁樣嘅 嘅地產公司呢，就話起兩棟住宅啦，同埋有保護公園嘅。咁呢佢就話會保留返一部分嘅屋呢，我可以睇睇係咪二號圖啊，二號圖係啦，咁佢又會保留翻一部分嘅建築， 係 咁啊，亦都會喺入邊起一啲即係叫做好似大澳咁咧，有啲咁嘅所謂博物館啊咁樣啦。 哦， 咁啊，跟住其他當然佢哋 清拆啦。 咁啊，當然我明白嘅，其實我某程度上我覺得係你要去發展，你要去建築 OK， 我明嘅，因為始終呢個地方咧，其實講緊咁耐歷史咧， 嗯， 我哋咪。冇咯，可以翻翻嚟啊嘛， 可以睇埋第十十一張相嘅，都 可以一路去住相，一路 得兩張嘅啫。 咁咧，我明白嘅，即係要建築，因為太耐啦，呢個圍村同埋嗰個居住環境都真係唔係咁好嘅。其實我嘅衞生又好啊，乜都好。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有啲人住開都係有感情咧、 嗯。 其實係咪一定要逼遷咧咁樣咯？因為我揾資料嘅時候，其實咧今次做呢個節目咧揾嘅資料咧，之前做節目咧揾資料就覺得啊好。好新奇有趣啊！原來係咁，原來咁，但係今次揾咧就覺得有啲唔開心嘅，因為揾到數揾到嘅咧都係話點樣俾人斷電啊，無啦啦住住下俾人 cut 水 cut 電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咁啊唔係咁好啦。 因為佢呢個計劃咧就係、即係頭先你講市建嗰個計劃咧，就係佢係留屋唔留人咯。係 啦，冇錯啦。咁其實咁啊冇意思啦，因為你要去保育一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係話。你要連嗰個成個生態，你都可以，你都要保衞埋噶嘛。 係啊。 咁如果你冇咗個靈魂，你就係得個殼咁保嚟，有乜用嘅咁樣？ 同埋咧，啲村民咧就講話咧，即係其實佢哋逼人逼遷嘅手法咧都幾卑鄙嘅喎，就係咧話佢哋即係長實同埋市建局咧清拆嗰屋嘅手法啦，不近人情，每咧即係令到咧嗰個佢哋住嗰啲地方咧變咗好似危樓咁樣樣啦，咁咧就逼佢哋走啦。跟住喺年初嘅時候咧，就同啲村民講話，諗住附近挖個窿咧係考古，即係勘察嗰啲。咁但係咁村民咁咧，梗係擔心話，即係咁會影響嗰個地基咁樣噶嘛。咁但係咧， 都係影響農物嗰啲 啦。係啊。跟住之後咧，就因為佢鑿咗個窿啦，就截埋佢哋啲水啊，又拆埋佢哋啲廚房咁樣，令到佢哋即係根本就生活唔到，咁就一定要走咁。 係啦，咁呢個係政府一路慣常嘅做法，所謂發展乜都唔理啦，就好似之前即係沙中線啦，見到嗰個咁嘅遺跡啦，冇人理啦，跟住又鑿爛咗嗰個井啦，咁樣。係。咁呢啲係政府好慣常用嘅一啲手法嚟㗎啦。咁但係即係呢啲一定要，我覺得一定要改變啦。即係有好似其實可以學下日本咁樣，日本咧佢保育咧就唔係話齋。留嗰间屋，佢哋咧系保留埋佢哋喺嗰度住嘅。其实咧，而家剩翻十零户咧，我相信其实你唔使好耐，其实都会淘汰埋噶啦。即系， 不过因为其实佢哋都，但系我喺揾嘅过程里边咧，我都睇到咧，佢哋啲相咧，即系好多好有人情味，即系佢好似佢哋仲有一啲小户喺度，即系做生意咁样。 系啊，冇错啊。 就好似我哋睇下，佢有一个咧系剪发20蚊咧，就系第十八张相嘅。你睇下佢 undercut 噶， 系好有型喎呢个头，咁同我而家一样咯。 得噶啦，我唔想知道你有几有型。咁咧喺其实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咁剪紧头发嗰个咧就叫做郭先生啦。咁佢就系跟佢契爺喺鰲前圍村嗰度開自己嘅理髮店，咁一邊即係服務街坊啊，維持生計咁樣嘅。咁佢每一次咧都係20蚊咁樣，咁剃頭咧就仲平啲添，咁就15蚊添。 哦 ，OK 喎，當然係唔使洗頭啦呢啲。 係啊，同埋佢最好嘅一樣嘢咧，即係嗰啲街坊咧，即係佢哋連做由頭到尾咧都係20蚊，即係佢一路20年都冇加過價咯。 哇！ 你根本就冇可能噶嘛，係咪先？ 咁另外咧，除咗剪髮之外咧，仲有一啲好特色嘅一啲職業噶喎。 小李飛刀， 佢個阿嫲爸爸。 係啦，就係第19張相嘅，我哋睇埋第19張相。 係啦，呢個咧就已經即係而家我哋買刀咧，唔係買孖人咧，就唔知買乜咁啦，正經德國牌子啦。但係咧，其實咧有人咧係用手做啊 ，handmade 啊。 刀仔佬啊， 系啊， 佢系全港唯一一个专做小刀利器嘅人嚟。 我谂都系啦，其实香港仲边有人做呢啲嘢啊？磨刀都少啦，唔好话。 你知唔知原来佢话咧，油麻地陈之记同埋深水埗嘅梁添刀厂都系同佢入货噶？哇，咁佢好劲嘅，真系。 边间梁添啊 ？Sorry， 深水埗咯。 系咩？ 刀厂系。 咁勁 係啊！即係佢以前咧就係呢個咧叔叔咧叫做范先生啦。咁佢就係1980年嘅時候嚟香港嘅時候，咁就幫爸爸去磨刀。咁跟住之後磨得多咧，就工多藝術咁樣啦，工多藝熟咁樣啦。 咁啊識整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最令佢自豪嘅咧，佢係花咗1年嘅時間自創咗一個叫彭歐刀添啊！好勁 嘅 喎。是在他在五金鋪看到那些鋸呢，然後呢就覺得不夠利啊， 哦， 那他就自己弄一個， 但是像開榴蓮喎，這裡 好厲害喎，那就是像 開榴蓮喎，但是那樣 是啊是啊，那我們即可以上網找回這些刀咁樣啦，咁其實咧，同埋咧，仲有一樣少少嘅嘢可以翻翻嚟。咁我哋咧仲有一樣好得意嘅嘢咧，其實而家雖然佢仲未拆曬，咁但係咧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咧都好想保留呢一個地方，咁尤其是咧鰲前圍村嘅村民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個 Facebook 嘅 page 嘅，咁佢哋就係叫做鰲前圍村重建關注組，咁佢哋仲會咧定期咧都會舉辦一啲考察團啊。嗰啲導賞團啊，咁就要俾錢嘅，咁50蚊一位咁樣嘅， 唔緊要啦。 係咯，咁即 係 你可以 去博物館都要俾錢啦。 係啊，係啊，即係你可以入到去，你學到一啲你唔會見到嘅嘢咯。即係但係雖然你可能入到去，你會覺得好冷冰冰，因為已經唔係嗰個嗰樣嘢咯。 其實我相反，我未必覺得會冷冰冰，因為始終而家仲有人喺入邊咧，佢亦都係用翻佢以前舊有嗰種生活模式。 咁但係佢已經不即係會越嚟越少人， 係、哦、一定會。我覺得即係個時代喺度轉咧。咁、但係我覺得可以自然由佢淘汰，唔係你逼走佢咯。 或者你去飛個靚髮都得啊。 O、okay, K， 我諗住就 15蚊啫嘛，剃頭剃頭。 我諗住20蚊剪個 undercut。 唔使啦，你都已經係啦。 O、okay, K， 好咁啊。大家就上去佢嘅 fans page 度，即係關注一下啦。咁關注一下一啲我哋嘅，即係剩翻落嚟嘅一啲情懷，同埋一啲即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啦。 係啊，其實除咗關注佢哋嘅情懷之外，都要關注一下我哋嘅情懷，因為咧我哋最近咧都幾少人聽下。可能大家都个心飞咗去新年咯、 啊， 我都飞咗去新年咯。 咁啊，介绍多啲人即系去听我哋嘅节目啦。 系 join 我哋嗰个 Facebook groups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啦。 冇错， 系啦 ，share 俾你啲同学啊、公司同事啊、乡亲父老啊，即系咁就系新年啊嘛，趁机就要 share 一下。 冇错， 系啦，咁呢度就冇噶啦，今日冇嗰条 link 噶啦。 系 啦，咁咧咦有喎、啊，即刻有喎、 啊，有啊， 系啊，就是、香港製造嘅 My Radio HK 或者 Groups 斜洞 Hong Kong May 咁樣嘅，系啊，咁下個禮拜初一啦，新年啦，聽日就花市啦， 系啊，冇錯， 花市就要去買下呢啲衫啦， 冇錯啦， 系啦、啊，咁新年有咩做呢？ 新年就梗係同大家拜個年啦， 系啦、啊，咁我祝大家羊年發達咯， 喜氣洋洋啦，即係身體健康啦，尤其是近排啦，我覺得就身體健康好緊要啦。 係啊，其實身體健康真係好緊要，仲一定要世界和平咯。 係啦，同埋派利是俾我咯。 或者都可以派利是俾我嘅。 咁你可以寄到过嚟我哋呢、這个。 可以放喺出面嘅台头咁样，即系写住或 写住系俾阿基基。 即系如果写八成嗰啲，你哋照 写翻俾我哋得噶啦， 知情就得噶啦。咁我哋可以帮佢代收，咁或者会私底下分翻俾佢 或者会嘅，系啊。 系啊，咁我哋就。到新年之后初八啦，初八之后先 启示啊， 大家再启示啦。咁我哋下一集嘅主题咧，将会系港督啊。 哦，哇， 系咪啊？但系虽然我哋之前就系讲过港督嘅，咁但系咧，我哋会深入探讨其中一个港督，咁究竟系边个咧？咁大家咧就记住密切留意我哋嘅。 食卡嗰个啊？ 唔知道，Facebook 啊，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 啊。OK， 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啊，冇啦，下个星期 再下个星期 系啦，咁再下个星期见啦。 初八同大家见面，好， 拜拜。